速降温，就不必问。耶耶，你眼温柔的眼神，你哄了所有女生，还 baby 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，由于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，我会心花怒放。Honey chocolate baby。 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号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正是混乱眼中答对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看，到处去看，我入暗中装置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眼未太已叫我醉倒，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 像个影子跟着我，我不愿再

Thank you.